这个问题真的， 这就是我存在的合理性。 对对对对，为什么我旁边今天有一个男生呢？就是今天可能你就是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 抨击的对象呗。 也不一定说给你做的很好呢。 哦，是吧？ 虽然那不太可能了。咱们走着瞧，好不好？ 好的好的。 关于爸爸带孩子那些事儿，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两位在嘉宾席的，一位是辣妈的代表，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欣蔚的创始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欣蔚的冯月。 嗯，两位今天其实像冯月是双重的身份哈，不仅是有专家的身份，同时也是 我也是妈呀， 也是妈妈。对，那露露呢就更不用说了，露露家的宝宝是五岁 ，对，五岁的女孩子， 所以在养娃的道路上要比我们经验更加丰富一些， 走得比较前面一点而已。 前辈前辈啊， 没有， 蛮智慧的妈妈。 一起来聊，对，一起来聊爸爸带孩子的事情。肯定会有人说爸爸不能带孩子，最没用的母婴用品就是爸爸之类之类这样的抨击爸爸的话语。但我们今天不是纯粹来吐槽爸爸的， 对， 我们也是要来表彰一些表现很好的爸爸的， 比如我是吧。 可以啊， 是不是你我不知道， 我可以 确 定你的事迹。然后如果听众的里面有爸爸们哈，有愿意发言的也可以踊跃的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我们一定是公平公正的，好吗？ 好的。 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了解一下母婴方面的资讯。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跟我们每一个宝宝都息息相关的宝宝的口粮的问题，最近又出现了一些小的插曲。 是的，十日法国奶粉制造商拉克塔利斯集团因旗下奶制品有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宣布紧急召回。目前法国已有26名婴儿因食用问题产品而生病。由于拉克塔利斯集团的客户遍布全球，要追踪所有问题产品将面临很大的难度，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病例通报。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沙门氏菌啊，它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污染的食品1至2天内会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急性肠炎的表现。持续时间长的话会出现脱水症状，对于婴幼儿和老人尤为危险。 那大家了解了这个问题以后，肯定就会有辣妈姑爸们问说，那这款奶粉你们刚刚念的这个品牌，它的外包装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图片可以跟我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它。这就是在市面上销售的它这个奶粉的外包装。对，所以大家对就既然事情已经爆出了，而且是来自新闻频道的这个新闻的话，大家可以绕道而行吧，先暂时看看它后续这个厂家还会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后续的报道， 对 和说法。 好的，官方宣布啊，它没有引入中国 啊， 官方渠道没有进入中国， 但是因为身边有太多的爸爸妈妈都会通过 海淘， 对，海淘的途径去要一些所谓奶源更加安全的进口的奶粉，所以有时候也会中招。好，这是我们第一条要提醒到的关于宝宝的口粮问题的这样一条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宝宝和家长的娱乐精神文化娱乐生活，讲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帕丁顿熊二，从上周五12月8号在内地公映以来，不仅票房持续走高，而且也取得了新片票房冠军的头衔，首周末的票房成绩呢也迅速破亿。这个系列已经是第二部了，两位妈妈有带过宝宝去看第一部吗？没有。这一部都看了， 这一部都看了，特别受孩子们欢迎。 第一部、第二部都看了，两个的剧情是有衔接的吗？ 是有衔接的 啊，因为这个帕丁顿熊其实在英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 IP。 对， 那这个 暖心的一个小故事， 是据说讲的是帕丁顿从失望、低落到适应，再到爱上伦敦的一个心路历程。不能剧透太多，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电影的海报，依然是有很多的英国元素在里面，有这个塔桥，这个泰晤士河，包括帕丁顿熊本尊。那上一张 GIF 图吧，这是电影里面的一个小片段。他这次看来在伦敦的经历当中还带上了自己的宠物，是吗？月月 不能剧透， 坚决不剧透。 对，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动画版的伦敦的景点，而且也特别好的一个真善美的。 电影可以去看。对， 估计很多小朋友看完了以后就又把伦敦作为自己的一个理想的目的地，旅游目的地了哈。 对， 好，这是我们分享给各位的第二条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依然要交给我身边的这位酷爸，新晋酷爸，因为他在带孩子这件事情上有话讲。 对，其实我一直就在烦恼，就是晚上尤其给孩子冲奶这件事情啊。直到我今天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说呢，作为宝爸，一直希望有一款产品能够解救奶爸，让深夜的奶爸也能够睡个好觉。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一款重磅的母婴产品，某智能冲奶机就上市了。自动识别奶粉，智能冲泡，温度精准到39到41摄氏度。而且是最适合中国宝宝的入食温度。 哎，因为就是如果有人工喂养，就使用奶粉来喂养的家长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烦恼。就宝宝在很小的时候，夜里需要起来喝好几次奶。 对。 然后确实，大家都有犯困的时候，半夜起来冲奶是一件比较愁人的事情。那个水温的控制也很有讲究，太凉了冲不开，太烫了宝宝又不容易，就不能立刻喝。 对。 也会破坏一些这个营养元素。所以这样的智能的冲奶机可能对于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物件。 对，因为智能冲奶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很好的规避一些我们平时人为上操作的一些失误，比如说它能很好的控制温度，它能很好的控制这个奶量的这个大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确实为很多偷懒的人而设计的。 露露和月月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喂夜奶的情况吗？ 我觉得还好，就是当了妈妈有很多事情是肯定是要去做的，所以刚才在资讯里面我对这个资讯的措辞就刚才皱了一下眉头。就是什么叫爸爸也要睡一个好觉，妈妈一直没有觉睡好吗？就是让你们起来兑个奶你们还有意见了？对不对？可能是妈妈坚持过了很久，可能3个月6个月要加奶粉了，然后这个时候终于妈妈可以歇一口气，请爸爸现在我们换个班你来兑奶粉吧，爸爸说好，买买买，这个很伤人的哈。因为你买不回来一个电子妈妈， 对对对， 你可能能买一个电子冲奶器，所以我是比较站在妈妈这一边。 露露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其实之前也在聊说像这个带孩子这个问题，不是说等孩子长大了上学了才会有遇到父母要分工这个事情。 对， 其实从孩子坠地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家庭的对于孩子这件事情都要有所取舍和分工。 对， 很多的我身边的我听到的案例，就是在尤其是坐月子期间，爸爸妈妈就开始分床甚至是分房，是 爸爸就消失了， 爸爸就消失不见了。然后呢，老人家的理由就是，那你现在休产假呢呀，你可以对吧，什么时候补假都行，我儿子还得第二天上班养家呢，他得睡个好觉，快快快，你去搬到那个旁边那个小屋子里面，你好好睡觉，我来带孩子就好了。 其实妈妈也有赚钱养家的， 还有一些这种观点是妈妈自己的，妈妈自己就觉得可能先生需要去休息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家我就奉献了，或者有的时候可能第二层意思就是不太放心爸爸来带，就有的时候妈妈是自己这么想的，不是其他人家强加给他的。 对，所以对于爸爸到底能不能带孩子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各自的经历哈。也欢迎各位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一起来聊爸爸带孩子的事情，那些糗事儿什么的都可以分享给我们，赶紧进入到辣妈正传。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爸爸带孩子比较少这个事情好像从咱们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不是有那个段子讲的说找妈妈的时候说，妈我想喝水，妈我病了，妈我能出去玩吗，妈我的什么东西在哪儿，妈我饿了，妈我没钱了，妈我中午煮什么，见到爸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爸我妈呢？ 对啊，这就是实际啊。我给回家给我家打电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跟我妈妈就要哒哒哒哒一大堆话说。 对， 我爸已经爸我妈呢，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接线员。 我回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也是这种状况，就只有在我跟我妈联系不上的时候才会打给我爸，然后说爸我妈呢，我妈干嘛去了， 但我爸其实也是会跟我叨叨一些，但是他好像无从问起，他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面开始关心我。可是妈妈他就一定会事无巨细，这好像历来咱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定式的思维，是不是？ 就妈妈管得比较细呗。但是我们三个都是女儿视角啊，又问问男士，打电话跟妈妈聊还是跟爸爸聊？ 打电话跟妈妈聊的比较多。 真的、啊、 妈妈聊的比较多。对， 哎，我觉得男生应该跟爸爸聊天更多呀，有好多男人之间对话。 不是，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男人之间的对话吧，我觉得他首先他和母亲之间的对话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聊的可能都是很短很大的， 比较短小精干， 是不是？对对对对，和母亲就比较碎到了、哦、对。 因为好像家里生女儿的都说是和爸爸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一些、嗯、然后说男孩的家庭跟妈妈关系好一点，但是我身边也看到很多就是男孩子跟爸爸几乎就是没有话可以讲，长大了以后更是这样，因为是就是严父慈母嘛、哦、就是定式思维是、 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和爸爸就男孩啊、嗯、男孩之间跟爸爸几乎不怎么交流。 嗯，那、嗯、女孩的话跟爸爸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仗啊，就是女孩会愿意跟爸爸去撒娇发嗲，但是呢就还是那个意思，就是爸爸他不知道该从何来入手去关心你，他只会说你穿的暖不暖呀，吃的饱不饱，有没有钱花，可能就是这些、嗯、 但是我真的相信隔代亲啊，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几乎不怎么抱我，但是自从有了孙子之后， 就抱孙子， 对，完全 对对 完全换了另外一个。 这个体会我们都有的， 啊、这个是可以赞同的。 对，我们下次话题来聊这个吧。 咱们现在先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来养好。对吧，爸爸和妈妈，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辣妈症状里面经常讲到的是不要太多的把老人牵扯进来， 嗯， 因为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和困扰，其实老人也困扰，你自己当爸妈呢也会很困扰，所以说把爸爸和妈妈的角色建立好，这个是首先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嗯、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的一个环境，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爸爸妈妈可以合作，而不是我们大多数人误以为的，生了孩子以后主要看孩子的人就是妈妈， 嗯、 爸爸就第一负责赚钱，第二回家看一看啊，宝宝好可爱，然后就又还给妈妈了。 嗯、 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合作的模式，合作的模式是我做一半，你做一半，或者我做六成，你做四成， 嗯、 但是不能我全部包干，我是饲养员，你是来动物园参观的，这肯定不行 啊、 嗯。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嗯哼， 很鲜明，很鲜明的。 我们的有网友形容这样一个场景哈、嗯，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躺枪的哈， 嗯、 说妈妈说我在给宝宝换尿布。让孩儿爸冲一下奶， 嗯， 孩儿爸嘴里答应着，我这尿布都换完了，他还在王者农药， 嗯， 永远都是我打完这一舅就来，打完这一舅就来，手机就跟长在手上的一样，这是很多的家庭会出现的一个场景。 我跟你讲，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这农药的这个排位已经下降的不知道是多少了。 那你是个很负责任的爸爸呀， 你算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爸爸。 因为经常是我们这边都快赢了，然后呢一声啼哭，我就被投诉了，因为基本上我就挂机了，就是这样的。 嗯哼， 对，你是一个能分清什么重要什么次要的人。 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不是很还是会 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 对对对对，还是会有点不舍啊。 那可是妈妈们也有爱玩王者农药的呀，但是王者农药本身不是错误啊， 误 这个本身不是问题、 啊、 我觉得任何娱乐跟你有没有孩子不冲突，冲突的是你的责任心放在哪一块、 嗯、 如果你觉得游戏重要，那可能这就是你们家的家庭矛盾之一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对， 所以说前段时间不是看了一个段子吗？说是为什么小孩小的时候像妈妈啊，小的时候像爸爸，长大的时候像妈妈， 嗯、 就会觉得呵呵，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觉得爸爸靠谱，最后发现了原来爸爸不怎么靠谱。 向着向着觉得这个人， 但其实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像爸爸，然后长大慢慢开始像妈妈，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对， 就 是 对于人类发展上 的 一个研究的。 妈妈带的多吗？ 来，我们听月月说一下， 是因为他的存活率考量啊，在远古的时候一代一代进化凡是这个新生儿他比较像爸爸的。他的存活率就比较高，他能够得到父亲这个，而且是父系整个的这个认可，他就得到的照料会比较多，他存活率就比较高。所以慢慢的优胜劣汰，逐渐的就是所有的新生儿出生的时候都比较像爸爸。 对 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刚刚生出来那会儿，原始大家都是对吧，群居。 对。 我得生出来第一秒，我就让我的爸认出这是我的孩子。对，我的妈妈 确立一个新身份。 对， 对，妈妈从来不怀疑自己孩子不是自己的， 对啊、 我生的。对，那爸爸就需要有这样一个确认。 为什么我的孩子生出来，你第一个说不像我？ 没办法，你的孩子真的比你好看很多。所以这个事情从咱们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角度也看出，爸爸的爱和妈妈的爱，它本来本质上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在最初始的时候，妈妈的爱是一种本能，大家都说母爱是一种本能嘛，女性的本能。 哦、是是是。 但是爸爸好像父爱这个事情不是男人的本能。 爸爸这种角色会相对比较晚一点，是因为他没有和婴儿一开始共生，就是胎儿一开始共生那个时间段， 对， 所以他会进入角色稍微慢一些，所以就需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方式去引导新手父母一起来去应对产后来了一个新成员这样一个时刻。对， 所以说到这个进入角色比较晚，我旁边这位是十足的进入角色比较晚，非常晚，我们来听听他的笑话吧，好不好？ 笑话啊，是这样，就是打出生那天，出生当天，我进产房之后，我先看到我太太，然后呢，她推出来之后，接下来、推出来一个孩子，然后呢，我就拍照，很高兴，很兴奋，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就开始拍。拍完之后，人家护士拍拍我说：“哎，你拍错了，那前面才是你的孩子。” 真的、 啊，这是真事，这是真 事。你可爱呀、啊。 就是 一个新手爸爸的可爱， 就我完全不知道是先把孩子推出来，然后再把产妇推出来。 我觉得这故事挺可爱的。 对，新手爸爸会有一些慌张，就比如我先生在看到孩子第一秒的时候，我还在缝针，他转头对我说：“媳妇儿太丑了。”我很尴尬，后面还有很多医护人员，能不能给点面子？是我生的，我说哪里丑，多可爱呀、啊！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刀：“真的很丑啊，很像癞蛤蟆。” 哦，真的。 就只能哭笑不得，你知道吗？ 这个钱钟书在《围城》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说是生了个妖怪，反正也是这样的词汇吧。所以我原来看一篇文章说，就是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他连为一体了。 对， 但是爸爸就觉得哦，我老婆怀孕了，然后一直到生下来啊、生了个宝宝，他还是没有，就是很多爸爸甚至到这个孩子开口叫爸爸了才明白、啊、我是爸爸了。 有 没有这种感觉？ 有很多男士有这样的讲 话。当然我可能这个 你更好一点，你今天是真的楷模吧、 哦、稍微强一点。 你是一个正面教材。 是有男同事跟我讲说，他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得他张口叫你爸爸爸爸满屋追着你跑的时候，你才觉得啊，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对， 所以他们的进入角色的这个 对反射弧真的是有点长， 差不多两三年的，要这样算的话。 对， 不过实话实说，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完全没有进入状态， 没有感觉。对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对于你们讲怀孕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些事情，有那么大的这个吸引力，或者有那么大的这种感悟。 今天很勇于自我剖析， 有 需要这样的精神和态度。 今天我来这儿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等于还是正面教材来着， 等于其实也是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个提醒，就是妈妈们、如果你想要通过自己怀孕十个月的整个艰辛的过程，去通过语言的描述去让你的爱人体会到感同身受的感觉，基本上可能性 有点难，是吧？ 对， 比较小的。 所以现在会有很多的产院会让妈妈带爸爸一起来学习，然后会爸爸课堂、爸爸比赛、爸爸去练一些基本的技能，或者是让他有一个仪器绑在他肚子上，他感觉到阵痛，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让爸爸进入角色。 哎，说到这个仪器，我有一个想法啊，不，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啊，也不是亲身经历。 你也绑了吗？ 我得感谢我的儿子，是他救了我。 为啥呀？ 因为在第一次我媳妇儿这个骗我去参加这个有一个课堂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体验一下这个镇痛分娩机啊，这个带来的痛苦。只是那天呢，机器坏了，然后第二次他已经完全约好了，而且确定机器完全没有问题，结果孩子生了。 对，儿子来了，儿子说：“我得救我爸去。 ”就是媳妇儿说：“不行，我。”不能我一个人疼，要咱得把你拉下水一起。 对，现在已经开始这个策划第三次了啊！我估计 还要就是 对对对，一定让我感受到， 必须得让你感受到。 对，今天刚开始，他跟我妹妹一起，我这个骗他跟我妹妹一起联合啊，骗我跟我妹夫一起。结果我儿子救了我，但是我妹夫很可怜，他就去了，而且在他们拍的视频里面，在停到60到70的时候，应该是分娩的最疼的时候。 60到70可不是，那个宫缩得要到100以上。 不是，他们好像是那个机器就到60到70那个程度，然后就听到那个话外音，就是啊，就这个就这个程度，多停一会儿。然后看他那个在里面非常痛苦的表情，确确实实。然后到了90多的时候，然后妹夫说：“哎， 怎么不疼了？哎，怎么越高越不疼了呢？然后那里边那大夫说，恭喜你已经生完了。对，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外加的一些方式，可以让爸爸去找一下那种妈妈这个整个经历过程、这个分娩的过程的一些痛苦。但是即使是你看，就这种的，他会就说啊，太好了，我逃掉了，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这种机器发明和使用的原因是什么？ 迫不得已。 我们从心情上来考虑一下，就是妈妈女性太希望男性能感觉到自己的不容易了。 对， 那这个不容易其实是可以通过，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让全世界的男人都这样，对不对？其实我面对的只有我老公，每个人面对的只有你对面的这一个配偶。 对， 你跟他谈不就好了？就是合作关系，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要跟同事合作，你在家庭里你要跟你的老婆或者老公来合作，你跟他说我真的很不容易，请你理解我和体贴我，我在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也请你来协助我一起，而不要玩游戏。只要能通过语言达到目的，又有哪个老婆会真的把自己的老公送到刑场上去呢？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怎么能玩游戏玩得这么开心，我今天就让你去感受一下，那这不就变成敌人了吗？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同伴才对。 对，有的时候爸爸也很喜欢，就是尤其是准爸爸，他对那个生命来的那个过程、那个仪式他会很好奇， 可能想去试试。 对, 对，想去试试。 有这样 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其实人生嘛，这一辈子就是一体验式的。很多爸爸可能就觉得哎，我也想陪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们一起感同身受，也是一方面。 对对对，这个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原来体验不到的事情现在能体验到了，也许 人生 增进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才从就是爸爸为什么天生对带孩子这件事情上会稍微反应慢一点，是从本能的角度来替爸爸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依据。 对对， 就是 可以解释的， 有理由的。 对，是有理由。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是可以体谅你们的，但是依然还是要回归到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两个人的共同的产物，所以他必须要有两个人共同来抚养。所以那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爸爸觉得说没有，这个家里没有我带孩子的余地，那你说我不闲着干嘛呢？我相信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因为带孩子人太多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妈妈， 可能主要是姥姥姥爷加妈妈已经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得很好了， 爷爷奶奶也愿意参与。对 啊、 对，非常多的。你看就这样，就光这么数就有五个人， 还有育儿嫂， 然后育儿嫂，对吧？ 对， 爸爸就会觉得 爸爸就被架空， 你那叽叽喳喳，我完全没有就是可以插手的余地，也没有插嘴的余地，那我就不玩游戏了。 对，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男人他的耐心。就是我觉得在哄孩子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我的耐心完全不如妈妈孩子妈妈的耐心足。尤其是在他哭闹的时候，可能我会让他我的心理想法是让他赶快停止哭闹，因为第一个我会心疼他撕心裂肺的喊叫，第二个呢，我是真的觉得我长时间处在这么一个他哭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自己也会烦躁。所以说可能从男人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女性那么柔和的心理那一面，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也分人分性格， 是吧？ 所以 那我应该去钓鱼，感受磨练一下。 所以会出现那种新闻，就是孩子在酒桌上哭闹不止，然后爸爸直接给他灌二两白酒，然后直接给他酒精中毒，这种新闻咱们以前报过的。 对，那 有 对，那条新闻不是那个爸爸的朋友吗？ 对啊，对对对， 就拿筷子沾点酒， 对对对，就感觉说我给你灌醉了，你就可以消停一下。但是也是因为没有给爸爸这样很好的发挥的余地，所以如果说当妈妈的想要让自己的配偶能够加入到这个带娃的队伍当中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精简一下带娃的队伍。你们觉得这是有用的招吗？ 就剩你们两个人， 可以， 对， 就剩你们两个人 。 我觉得先需要分工，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主持人、有编辑、有导播，我们每个人的岗位是不一样的。擅长的人就是擅长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在这个岗位上。比如说爸爸不擅长哄孩子，那我就去多洗洗衣服、多洗洗奶瓶什么的好了。妈妈擅长哄孩子，就妈妈多哄哄孩子，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每人做50%。这样也可能做不到。我知道一个极端例子，这样我就这次我就站在爸爸这边，就是妈妈晚上要喂夜奶，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个妈妈每次她被孩子吵醒了要喂奶，她一定把老公打起来，要老公全程清醒的陪着自己喂完夜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睡。她的理由是我睡不了，你也别睡。那这样全家第二天起来，全家都没有睡好。 对对， 我觉得其实可以，你晚上熬了夜了，那老公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老公照顾孩子，你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 对， 为什么全家要玉石俱焚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的心态问题。就是妈妈好多工作是责无旁贷，只有我们能做，只能我们去做的。 对， 那就可以分一些别的工作给爸爸，然后爸爸可以明确的跟妈妈说， 他哭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不会哄，我可不可以做别的，商量一下嘛，你们两个不是两口子吗， 也可以完全展示出来告诉妈妈说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 对， 对， 然后两个人把分工分好了以后看看还有没有老人和月嫂的工作，如果有分给他们做，如果两个人分完以后觉得可以胜任，那就试试看吧。 对对 对， 对， 这是我们最提倡的爸爸妈妈一起带孩子，嗯，可以试试看。我觉得 爸爸带孩子这个话题你一定有话说，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我们在一小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各位辣妈酷爸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讲的育儿的事情说不定你家也会发生，很大的几率大家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地方，所以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说爸爸为什么不能带孩子，一直在分析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帮你们找出来了，本能，父爱不是本能但母爱是，所以你们可能会进入状态更慢一些。 嗯， 那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真的是当妈妈的太心疼自己的老公了，没有特别好的给你找到一个机会让你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 家里人手太足， 对， 造成新手老公被闲置。 对对对 对， 对，你不用他你怎么知道他行不行，这个问题 对吗？新员工要培训的嘛。 所以我接下来身边的这位酷爸的代表也是新晋酷爸， 嗯， 他要开始展示自己的日常，然后来让在场的我们三位妈妈们来打分，包括我们 现身说法， 收音机前的 宝贝 们都可以来给我们。对，我们现在都背过身去了。来，你说说看吧，你平时都干些什么？ 你好，平时这个首先妈妈有的时候在家里边，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在家里我可能会照顾妈妈啊，比如说端茶递水。 你妈妈吗？ 啊，都照顾孩子嘛， 孩子嘛。 对，端茶递水，做饭呢，现在是有专人的在做啊。 现在孩子多大了？先跟我们说一下背景知识。 48天了。 48天 啊， 啊，所以确实，辣妈还是需要照顾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对， 对，孩子这方面啊，你看啊，我数一下啊，给孩子换尿不湿。 会很娴熟的换了， 很娴熟， 嗯， 对，经常受到这个当年当初月嫂的表扬。 哇， 转身了， 转身了， 第一关过了。 他就跟我说："这个爸爸，好爸爸是夸出来的嘛，对不对？" 啊、 我们老说你这不 对， 对， 你这不行，你 对对对。 好，然后是拍嗝， 拍奶，哎，这个好难的。 拍嗝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放腿上，一个放肩上，都会。 对对对， 啊， 你看如数家珍， 嗯， 是真的，真 是 真 实 的。 你是不是也转身了？刚才有一个转身， 我转，我转，我转， 下一个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洗澡 啊， 洗澡， 洗澡也会， 洗澡也会啊。然后 月月转身吧， 还没说完呢，怎么 洗 怎么抱着洗， 怎么抱着洗。首先是这个，先是因为当时教的是这有一个两把锁嘛，先是一个锁， 好严格呀， 那当然了， 对吧，抓着那个胳膊让他这个不至于躺下去， 脊椎就这个脖颈的地方可以锁 住，嗯， 然后呢让他背过来，然后是用这只手来这个给他做一个支撑， 对， 然后呢让他手， 收看视频的酷爸们可以偷偷跟浩神学着点儿，这动作还是很 稍微动作再大一点，来等一下我给你个娃娃， 来来来来来，演示 那个狐狸是吗？啊，不 是，小 洗正面是这么洗吗？ 嗯哼， 洗正面，然后洗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手嘛，这样洗， 然后这样洗， 还不错，还不错，很不错。 当然要先洗头啊， 很不错，很不错， 对， 很不错。 先洗头，然后脸、眼睛， 对， 然后洗的过程当中要把耳朵闭起来。 啊，对， 哇，细节，哇，细节满分。 怎么样？怎么样？ 哇塞， 来加分题，那个为什么要加分题？为什么要先洗头？ 为什么要先洗头？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先洗头，先洗头，可能是因为他。 那行了，因为答案吧，不然等他答出来，我们节目就结束了。 我要默默的转回去是吗？ 没有啦，其实先洗头 是怕他拉在池子里啊。 洗头跟拉在池子里有什么关系？ 对，首先说洗脸，然后洗头，这个在动作上比较好操作。另外呢，头是热量散失最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要尽快的给孩子的头部做保温。 哦，那这个完全第一次听说，第一次听说， 嗯哼，好专业， 这就是很多的细节， 真的 很多的细节，你记住了以后，但你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对对， 所以月月给你补充了这个背景知识， 就是理论和实际是让 对一定要结 合 在一起， 回家也就可以说，以后就可以跟他们其他人其他的酷爸再去。 回家就可以跟妈妈说，你知道咱为什么得先给咱儿子洗头 嘚瑟一下是吧？ 嘚瑟一下。对， 另外那细节真的是很棒。我想采访一下浩神哈，你在当初刚开始学习这些带娃技能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是怎样？是享受的、自愿的，还是说我没办法，我媳妇儿我要是不学的话，我媳妇儿会就暴打我一顿？是为什么？ 家庭暴力倒不存在，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完全自愿。也不能说完全自愿，但是我觉得就是夫妻两个人是相互体谅的那种，就是我已经看到你做的已经就已经够多的，或者是足够好，或者是你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那如果我不付出的话，我觉得那 良心上过意不去。 对，首先就是感情，然后就是良心，然后就是 对不起我们的爱， 感情、良心和责任，我觉得就是三点。 说得很好啊， 很棒，很棒，很棒， 责任。 这段我要给你剪出来，然后回去放给你媳妇儿看，她应该会很感动。 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再拿出来放，多好啊！ 这算是浩然，真的算是咱们身边的这个酷爸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案例。 对 对 对 对对， 要不然我今天也不敢来你。 两位身边有一些比较不靠谱的爸爸们，就是不靠谱加引号吧，就是有各种各样闹笑话呀，或者说有这个不太带娃带的不是很娴熟的这样的爸爸的案例吗？ 我有一个朋友家，就是因为姥姥姥爷加妈妈的组合特别的好， 金三角，铁三角， 然后爸爸就后来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就是空间上的隔离了一个三口的小家。 对、 就因为姥姥姥爷住到小家去帮忙呢，住不下。那如果就是小一家三口住到姥姥姥爷家，可能离爸爸上班地方又太远了。然后这段时间妈妈在休产假，所以妈妈带着孩子住到了姥姥姥爷家，爸爸一个人住在小家，居然就这样持续下来了。 可是出了月子以后，孩子不就 是吧？ 孩子不就不认识爸爸了吗？ 不认识啊。然后 真的不认识、 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聊起来就说：“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现在都不认识他爸爸了。”哼， 面带微笑 吗？对，我就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我很痛心，我很痛心。 啊、 我觉得、 啊、 我说那你们这样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他就说：“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小朋友回到我的小家就都不习惯，因为、年轻的爸爸是。”就是不能跟不能跟姥姥姥爷的工作量来相画等号，他又失去了练习的机会，所以他们的生活现在可能还在持续，我猜。那这是我很不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等于这个问题当中，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妈妈也没有给爸爸很好的施展的余地，就完全没有给他机会。 对，觉得你没有用，你走吧。 而且我也不放心你来带孩子。 对对对， 不放心这个事情也确实是很多辣妈们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她其实也许都没有见到过自己老公带孩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单凭网上的一些视频，他们觉得说爸爸是天生不可能带孩子。我们来看一些网上非常火的一些这个视频的内容哈，就是爸爸跟孩子相处是什么样的。就是视频上现在这个宝宝朝爸爸扔了一个枕头，宝宝跑远了，结果爸爸非常准的把那个枕头扔回给了孩子，把孩子绊倒了。以牙还牙。接下来是爸爸在躺在沙发上吃冰激凌看电视，然后爸爸就会逗孩子一起来吃冰激凌。以及接下来这个在看球赛的球场上，爸爸抱着孩子，于是在自己支持的球队获胜的时候，他会把孩子高高的举起来。孩子其实已经睡着了，可能类似于这样的很多的案例，还有这种会把孩子当成一个拖把一样的床上拖来拖去，只有爸爸能干得出来。 这个好过分。 人家说这是熊孩子，这是 熊 爸 爸 集锦是吗？ 对对对，熊爸爸集锦。然后还有这个，让孩子坐在狗拉的雪橇上，这个孩子可能也就两岁多吧。哎、嗯，所以他们的妈妈一定都不放心，把孩子交给爸爸带。 这样的视频肯定是不敢让妈妈看到的。还有喂奶是这样喂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视频是妈妈拍的？ 妈妈很享受这个过程吗？ 毕竟就是大家的文化不一样，可能妈妈比较大条呢。 还有拿宝宝来当哑铃的， 哎呦， 这样的视频会经常能够见到。以及一家四口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这个孩子掉下去了，妈妈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立刻起身去接住他或者垫住他，但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好像只要他不掉下去也就可以了。 哎，可是我也看过一个系列的，是幸亏有爸爸系列、嗯、就是有发生在中国的，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凉鞋被那个滚梯夹住了、 哦、 然后妈妈当时非常惊慌失措，抱着孩子往后拽，但其实他的力气是 不 能不 够的， 不够，只有爸爸就是当时拍下来，爸爸非常快的去按了那个电梯的停止键。 所以对露露你说的这个很对， 这爸爸很冷静。 对，而且其实就是从男女性性别差异上面来讲、嗯、爸爸的存在其实很重要和很有必要，体力上的优势， 对， 反应上的优势，包括思考问题感性和理性的不一样的思考角度。所以为什么爸爸你要缺席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还是要分工，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潜力，就很多爸爸可能会觉得我不确认我行不行、 嗯、 啊？其实在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其实爸爸的心跳的速度要比妈妈要慢很多、 嗯、 啊。通常这个男性他体能比较好嘛，所以他心跳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嗯、 那么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哄睡孩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神器，然后这个时候对，然后爸爸的臂力又比妈妈好，你想想看，一个十几斤二十几斤的大肉坨、 嗯、 然后坨在妈妈这个羸弱的小肩膀上，和爸爸这个宽厚的肩膀哈都不一样，所以孩子就很容易被哄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特别倡导新手爸爸们勇于上前把这个孩子接过来，然后深度的去参与育儿，孩子就会很顺利的能在你肩头睡着的时候，你就觉得简直是那个 幸福感爆棚， 幸福感和成就感爆棚。 所以这种成功感、成就感和自信的建立，也是靠爸爸和妈妈 自己争取的。 对，爸爸要自己争取来表现出来，同时妈妈也要给他足够的机会，不要妈妈、 嗯、 爸爸一上手，刚刚接过这个孩子，就各路的骂声就来，你这样抱不对，哎呀不行，你这样把孩子抱坏，打你，爸爸就再也不想碰了。 对。对， 其实跟妈妈 允许犯小小的错误， 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孩子可能一开始他对那个气味比较敏感，你越不让爸爸去尽早的接触孩子，孩子就越觉得陌生。就像刚才露露讲的那个孩子都不认识爸爸了， 一碰爸爸就哭、 对，一碰爸爸就哭，反而就加速了这个恶性循环，然后爸爸就更上不了手了。其实可能你教会爸爸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之后，给到爸爸这些方法，大家都向后退一步，爸爸向前走一步、 嗯、 那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会儿孩子就适应了。 嗯 啊，千万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前试这件事情，因为三个月之后孩子他那个认人的这个能力就增强了，他看清楚这个世界了。哎，所以在三个月之前爸爸多去参与，成功率特别高。 嗯，刚才我们浩婶已经这个率先哈剖析了自己的日常，怎么样？咱们直播间的三位女性是不是也来剖析一下自己各自的？ 对，因为我家小朋友比较大了嘛，和小奶娃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现在上幼儿园，幼儿园会有些手工要回家爸爸妈妈一起做， 啊、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学写一些简单的汉字和字母、 嗯， 然后也是回家要练习。那就是我们家就是分工好的，比如说你带着做手工，我带着学习写字，试试看能不能拿住笔啦，因为在上幼儿园大班了、 嗯、 对，所以就是那当我跟他做手工的时候，可能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里面我负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哭了，他生气了，发脾气了，手工做得不好，自己生气了，都不用爸爸管，我全部负责，就是我负责安抚他，我负责哄他，我负责把手工做完，这一个小时是爸爸的游戏时间，可以关上门昏天黑地的玩，不用管我们、 嗯、 不用说、我不要求一哭你必须要出来看看孩子为什么哭了，都不用。但是在我这一个小时的班值完以后，下一个小时是他带着做另一件事，我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家是这样分工比较明确的、 一看就是家里没有老人来帮忙的、 没有， 所以是两个爸爸妈妈自己来带孩子， 好新颖， 能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对， 不会说争论这个时候是谁那个时候是谁， 也不会说去争说他刚才哭了为什么你要比我晚一秒反应过来。 对 对，原来我们也为此吵过架，就是啊，小朋友都哭成这样怎么还不管呢。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足够安抚他了， 是。 而且比如说如果说生病了或者发烧了，那爸爸妈妈随时都在，对 standby、 嗯、 但是 日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分工分开的。 我觉得这种方法特别值得提倡，还会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家里人虽然人多但会疏漏，就都以为其他人在陪着孩子呢，这个时候可能这孩子正好刚刚好那小手就去摸各种缝隙啦、或者去吃个什么小豆豆啊什么，这些就很危险。那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我全权负责，那我就不错眼珠的陪着他， 对 啊，就是高质量的陪伴这个孩子。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方法真好。 现在到周末、因为全天还是有点难，因为小朋友很有活力，就放不完的电，所以我们是半天，就比如早上爸爸带着去附近的公园玩，然后下午我带着在家里玩，就是那我们各自周末等一天当中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因为很多人觉得有了小宝宝以后会没有了个人的时间， 对， 没有时间跟闺蜜聊天，没有时间打游戏，没有时间上上网，但在这个个人的时间里可以安排些自己的事情。 嗯，那什么样的时间是你们 一起来 照顾他啊？因为他现在长大了，我说的是我家现状。在以前就是这样，我晚上要起来的话，那第二天的白天就是中午以前都是我的睡觉时间，全家就不会来打扰我，然后就由爸爸上午来看他。如果是家务的话，就是他洗更多的小宝宝的衣服，和喝奶的这些用具、水瓶，那这些就是不是只有妈妈能做的事情，就由爸爸更多的来承担。然后所有的安抚类的，就是什么喂养啊，或者他哭了只要妈妈抱啊什么的时候，这些就是我来做。 这种定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的，不是只有妈妈能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由爸爸来分担、来承担。 而且我觉得妈妈其实你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已经半夜起来喂她了，你就这个时候可以牺牲掉，就是大家看到我今天三点到五点我都没有睡，明天你们让我睡一个好觉，我明天就把一个不用喝奶的宝宝交给你们了，然后不要把老公半夜薅起来跟自己一起熬夜，因为这样第二天你换手的人也没有了。 对， 然后 想体谅。 对，然后老公白天看孩子的时候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去敲妈妈的门说，哎，你醒醒，你看看怎么了，就让他早上补补觉，就这是小宝宝期间我觉得也可以分工。 对，很值得借鉴的分工的方式。 还得有分事情再去找妈妈。很多时候家里人就很容易，不论是爸爸了，还有的时候其他的养育人也容易这样，就是只要孩子有轻微的风吹草动就举着，就他想妈妈了，他要妈妈，然后不论这孩子多大就直接拽给妈妈了。 尤其是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对，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说过一句话，就当我在这个期间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讲，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说什么黄河啊母亲，长江啊母亲，没有一个形容是黄河啊爸爸，就说明当母亲真的很累，你真的要负起责任来，大家才会，所有人都会这样去比喻他、歌颂他。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是母亲的责任。我觉得在母亲的责任该你承担的时候不能退缩，但是在能够分工的时候让你的老公更多的参与。我觉得这个是妈妈的一个性格上面或者思想上面的一个改变， 一个转变。对，而且既然让你的老公参与到这个事情了，还是要以鼓励为主。咱们上上周不是讲过如何来夸宝宝吗？其实夸宝宝的方式同样也适用于大宝宝。 爸 爸们也是大宝宝。 对，好爸爸也是夸出来的。 真的是这样。 其实从男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老婆越体谅你，你反而越愿意为她做一些东西。 对、 就 是、你 说 的体谅是不让你带孩子吗？ 哎，不是，你比如说晚上因为比如说晚上那个宝妈起来之后，她为了不吵醒宝爸，或者给她充足的睡眠时间，她自己辛苦的去带孩子，当宝爸醒过来发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以后会更体谅宝妈的辛苦，也会更愿意去参与到带娃的这个 过程当中。夜深人静的时候，哭爸们睁开了迷离的双眼，看到娇弱的身躯，自己的爱妻抱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站着咿咿呀呀的喂奶的时候，觉得哇，这一幕实在是太祥和了，我接着睡过去了。然后也以此把这一幕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 第二天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给妈妈减减压。但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妈妈一定要爸爸半夜起来陪孩子的这个例子的爸爸，就给他的朋友，就是我们，说了很多狠话，可不像你刚才的那些话这么好听哦。大概就什么变态的话都说了，因为他也有很多怨气。就是当白天妈妈说 OK 我晚上照顾宝宝了，然后剩下的家务还是爸爸干，但其实爸爸晚上在陪着他一起熬夜，这样两个人就积攒着越来越不互相理解的怨气。我觉得这个不是和谐家庭的一个好现象吧。我觉得还是要向这个辣爸今天正面教材来学习。 对，你们有没有过自己独自一个人带孩子的经历？ 有、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 你一个人以及爸爸一个人带孩子， 挺多时候的， 包括整夜的晚上的。 挺多时候的， 妈妈都会是肯定回答。 对，就是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先生反而激发了很多的能量，他能做很多事情，就让我很意外。反正当时我是这样的，一开始也是姥姥来、奶奶来，甚至于一家算一下，一家加上小宝宝，一家七口都在家里，还有一个育儿嫂或者月嫂无缝对接着接班。然后当时我印象可深了，本来一开始是两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觉得还挺大的，好多房间可能有，就说不是好多了， 特别理解。 比如说有一个书房，可能一直都没有去过啊，都就觉得还挺宽敞的。然后结果有一天，我老公就盯着我看，我跟我说，生这么一个小东西，来了这么大一个队伍， 对， 然后每个人手里还都特别忙， 对，还人挤人的， 人挤人，然后就觉得怎么这么多活儿？这个卫生间两个已经不够用了，水池子这边洗着这个，那边洗着那个，然后就一片混乱。结果有一天呢，好巧不巧，就是一个周末。两边的老人都回去了，月嫂那天还是啊，不对，月儿嫂那天是休息，然后我们两个很宁静的待了一天，然后觉得哎，那活都在哪儿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家务要做了，然后孩子也没有那么一直要就像你说的24小时 stand by 那个感觉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就忽然觉得啊，也许好多的时候是因为人多，事情才多，然后如果做了减法，可能反而比较舒服了。慢慢就开始转化了，然后大家都轻松了，就是好像很多家庭都跟我们家有点像，就一开始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剑拔弩张，等着做一场战斗， 对， 然后慢慢会发现，哎，没，其实就一生活时间没那么夸张， 对， 慢慢就好了。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人在带娃，旁边一群人在指手画脚， 哎，对， 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会觉得会显得大家都在忙， 对。 大家都在参与带娃的这个过程， 对， 这个反而会给带娃的那个人造成很多的压力和困扰。 对，有的爸爸是受不了这种唠叨才退出的，也不是发自一开始他就 不 想干， 不是他的选择，他是被动被推到那个角上去了。 对， 但是爸爸首先我也觉得他有他粗心的地方，就比如说我给我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太太老说我，你说你这个 边儿没有把它弄起来， 你这个动作太大了，我一直 不是很轻柔。 对，我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动作太大了。然后呢，因为我完全感受不到，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拍下来了。就是我才发现，我有的时候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我不是把他的腿提起来吗？这孩子都快倒立了，就整个人都快倒立了， 滴漏起来了，直接。 对对对，所以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动作太大了。 可是我看过有一个流派的这个婴儿健身室，就是要这样甩甩的。 你是说俄罗斯吗？ 啊、 不是甩啊，就是让他就是各个姿势都体验一下 战斗的民族。 对，倒不是真的让他倒立待很久， 对对， 但就是哎，我给你提起来放下去，试试看。 对孩子来说， 没什么 差异，不是太大，就你30度角和45度角没什么太大差异。 90度了， 180多吧，可能。我见过爸爸给换尿不湿，把那个奶嘴那种盖儿吧，留在那个尿不湿里面的， 然后裹起来了吗？ 对，裹起来，然后孩子不会说话嘛，就一下午都一直在就是抓自己的尿裤，你知道吧？孩子其实也不是特别小，不需要2个小时换一回尿裤的那种。 好长时间没放心， 一直坐在那儿，就一直没有人发现。后来等到就是妈妈就觉得他就怎么看哪儿不对，打开尿包一看，里面又有一个奶水盖， 扣掉当月奖金。 这妈妈只是就是当做玩笑一样，把这个事情就分享到了朋友圈，大家就一乐也就过去了。 这个妈妈心态很好，哎， 对， 我可能会吵架的。 我觉得需 要这样的要求高的会。 我倒是允许爸爸犯这样的错误，包括像我们家先生带孩子，其实他很爱孩子，但爸爸就是他不会那么像你那么的细致入微，所以孩子跟他在一起经常会摔跤。但是我是那种提倡说，哎，男孩子多摔一下没关系，只要不是太严重，这边磕青啊，这边磕包啊什么的，那OK，没关系。 哦，那你这个非常好啊！你这样的话，给你先生就很大 的 减轻了压力，和他给了他足够的信任嘛，也让他自己去体验带娃的那种乐趣，不至于天天啊这个絮絮叨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男生自己带娃的这种感觉来说，这种环境是非常放松的。 所以你替男生代言，就是你是不喜欢身边老有一个人在你耳朵边说你把这个不对。 对，包括老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会有的时候会看书，上面会有一些讲的这个带娃的经验，有的时候也会请教月月老师，有一些出现一些症状，所以我觉得科普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这个节目 也是很重要的。对，咱们这节目就是我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再去反哺到我带娃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有一定的信心，我能带好他。那 对， 同时你给我一定的信任。那我才更愿意去参与其中， 很替今天咱们直播间的四位高兴。就咱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的分工都非常的和谐和美满，所以这样吧，借此机会吧，咱们每个人对咱们的配偶说一句话，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好 不 好？ 以后有视频为证，怎么样？ 结婚的时候要拿出来是吧？ 对对对。 好，那你那边没有想我？好的好的，我的老公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当大家在朋友圈吐槽或者有人说其实我是单亲妈妈在带娃，我都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还会在心里说我很感激我的老公这么能干，而且他在家务方面是比我强很多的，所以我想带孩子妈妈很辛苦，在我们家爸爸也同样的辛苦，非常感谢他。 哇来，月月 好啊，勋爸你也辛苦啦，我们一起平衡的走了这么多年，有了迅迅也9年，彼此就像一块拼图一样在找最好的那种磨合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全家也非常的美满和完整，所以谢谢你。 来， 到我了， 好声对、 啊、我也就想跟我的太太说，宝妈辛苦，然后呢也感谢你对我的体谅，还是那句话，那个分娩体验机就不要再带了。 好吧，我就对我们家孩子爸爸说，就是谢谢你照顾宝宝的同时还要照顾我。 照顾你可能比照顾宝宝更困难。 谁说的？谢谢你们，谢谢月月，谢谢露露，谢谢哈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是982活力榜，拜拜， 拜拜， 好，拜拜。All right.